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国庆假期，不少新能源车车主自驾出行，可是充电难却加剧了行路难。据媒体报道，一位从深圳回湖南的车主在沿途一服务区充电加排队，竟然花了5个多小时。反称高峰期，新能源车主也排起了长队。不可否认，车流量陡增是新能源车高速公路充电难的一大原因，但是充电1小时排队4小时的尴尬依然值得反思。新能源车充电难的原因是什么？面对节假日如此大的车流量，是否可以做一些应急准备呢？里程焦虑一直是新能源车的软肋，小小充电桩一头是民生，一头影响汽车大市场。新能源车充电难的问题该如何解决？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关注的话题是如何告别充电焦虑症。 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新闻访谈。 大家好，我是陈磊。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国庆假期马路上多了很多新能源汽车的身影。与此同时呢，假期出行的高峰期呢也成了考验。一位新能源汽车车主从深圳开车回湖南老家，遭遇了充电排队，原本8个多小时的路程，最终花了16个小时才到达。这段采访在网络刷屏，也引发了大家的讨论。那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听听相关的采访报道。 10月1号，一位从深圳回湖南的新能源车车主在耒阳服务区给车充电时，花费了5个多小时的时间，原本8个多小时的路程，最终花了16个小时。 当时导航查了不塞车了，我才临时决定回家的，一路上也走得比较通畅。到了耒阳服务区的时候，必须得充点电了，结果到了那个充电站，特别多的车在那里排队。 这位车主表示，由于充电的人太多，他还劝退了好几辆车。 4个小时我连洗手间都不敢上，因为怕被插队。当时在排队的车有20几辆，因为当时我就算了一下，排队至少要排3个小时以上，把我后面好多车都给劝退了。 最后这位车主花费了16小时终于到家。 排队4个小时啊，充电1个小时，前后花了16个小时才到家。有一个网友说，他跟朋友一起出发，他都到家了，朋友还在高速上面排队充电。 那么在返程高峰期情况又如何呢？ 我们观察了半个多小时，期间进服务区的这10余辆新能源汽车，90%都直奔我身后的充电桩。 在服务区，一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他从石家庄出发回北京，一路在找充电桩，每个高速服务区都在排队，直到离北京最近的服务区才充上了电。 路过3个服务区都在排队，所以我们不愿意排队，这个就开到这边了，这相当于我来了第4个服务区。 不少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今年国庆假期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充电排队的情况，甚至部分车主在充电时还遇到了比较长时间的排队。 4个小时里程充电得3个小时吧，7个小时嘛。 这个假期哈，等在了高速公路上，而且一等的时间呢还是好几个小时，确实是挺让人闹心的。造成了很多车主必须等待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呢？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跟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位是清华大学的刘杰教授，刘老师欢迎您。 陈雷好，南陈老师好，大家好。 好，还有一位呢是新华社记者，我们节目的新闻评论员南陈老师，南老师欢迎您。 陈磊你好，刘杰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刚刚一开始呢，我们也说到了哈，在假期期间新能源车主的这个囧途，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到这样的一份数据，来自国家电网，10月1号到3号，国家电网的充换电服务网络的总充电量同比增长了59%，那么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充电量呢，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6.5%，那么在10月1号当天，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充电量达到了142.92万千瓦时，接近了平时日充电量的4倍，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从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新闻哈，以及从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数据当中，南老师您觉得我们可以读出跟新能源汽车相关的哪些信息呢？ 嗯， 从积极的一方面理解这个事儿啊，就是新能源车的数量确实有了高速的增长，尤其是这个2021年已经过去的这几个月，我看到的数据大概增长了180多万辆，这肯定是一个积极的。但是呢，当我们用汽车社会的视角去剖析这个事儿，它确实又有带来烦恼的一面。你刚才也提到了排几个小时才能充上电，因为日常啊，新能源汽车啊，在城市当中它主要是代步，它的出行半径啊，应该都是在几十公里这个范围。当你把它拉成线性的，一下要跑几百公里、上千公里，那么它中间要充好几次电。这时候呢，由于我们服务区啊，现在建的这种充电桩啊，这个数量又是有限的，就导致这个僧多粥少这种局面。这个呢，我理解呢，就是可能首先我们从这个源头啊，要考量，不是说所有的新能源汽车啊，它在目前的充电环境下都适合跑长途。那我们先要把这个观点亮出来，有几类啊，我觉得，你比如说插电式的混合动力、增程式的电动车，可能它呢还具备一些这个远续航的能力以及快速补充这个电能的这个能力。那么对于这个纯电动车啊，它确实更适合在家和单位小半径的这种布局通勤代步使用，你让他这去跑长途高速啊，确实不是他的优势。还有一类呢，是已经具备这个换电模式的，因为我们知道国内现在有一些这个品牌推出了换电模式，在它的换电站呢，你换充满电的电池，也就是大概十几分钟的样子。所以呢，并不是所有的新能源车啊都适合跑长途，但是呢，从长远看呢，我们从今年这个十一长假呀，服务区的这个充电桩排队啊，还是给我们这个相关部门啊敲响了一个警钟，就是要以汽车社会的观点啊去布局未来汽车新能源化的服务的硬件和软件。这里面呢，这个展开说一下，你比如说这个硬件，那必然是这个服务区的充电桩的数量，以及每个充电桩啊，它同时给几辆车这个充，这个呢，我觉得可以按照技术的上限去布局，还有一个呢，软件，刚才陈磊提到这个要4个小时，但是我们也都知道，有的高速啊，曾经因为车主在服务区待的时间长了，他还要收超时费。所以呢，将来就是这些啊，怎么通过软件提前能看到充电桩有几辆车在充，有几辆车在排队，这些呢就都属于这个软件服务。所以从这个汽车社会的观点看，今年服务区充电排长队啊，我觉得是提了个醒。 确实哈，可以预计未来这个量可能会越来越大。但是像南山老师刚刚说到的哈，其实也要分什么样的新能源车它是适合跑长途的。那刘老师在您看来，这个刚才南老师也说到了一些原因哈，就是那您觉得为什么还是出现了这个充电一小时排队4-5个小时这样一个情况，而且我们看到在返程的高峰这种情况依然是存在的。 我觉得南老师这个确实是经验非常丰富的。他第一步就是说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目前来看，我们的电动车包括我们的插电也好，混动也好，它通常这些电动车它有自身特点，也就是说实际上电动车目前来看跑长途不是它的一个强项。那么在电动车的发展当中，我们都知道有几项技术必须要突破，其中就是一个电动汽车必须要有先进的电池技术。那么受电池技术的限制，会出现充电慢、电池的使用寿命、客观因素的限制。那么现在在电动汽车上啊，全世界最关注的是几点。第一点最重要的就是电动汽车如何拥有先进的电池技术，它的电池材料的采用啊，包括它的充电，包括它的稳定性，包括它的安全性，这些都是电动汽车绕不过去的一个技术突破的难点。那么当然随着我们的技术发展，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电动车的这个里程也逐渐的由100多公里到200多公里，包括现在有一些说到800多公里啊，包括理论值有的到1000公里。但是呢，不管它的技术怎么突破，充电目前来看，尽管可以快充，但是基本上再快的充电也是1个小时只能解决50%到60%的充电。它跟油车相比，目前它就是个短板。因此刚才南辰老师也提出来了一些有换电模式，就是你到这儿来以后我给你换一块电池，这个呢也有一些车厂在开发这种技术。但是呢这个又涉及到方方面面，也就是说实际上今天暴露出来的问题，相当一部分是电动车自身的一些技术特点出现的问题。 啊。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这个你特别提到了，从电动车的发展来看，中国的电动车的发展在全世界来说呢，它的保有量还是比较高的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现在的整个的充电车的发展上升的也比较快。截止到2020年底，目前全球已有超过1100万辆电动汽车上路。根据美国际的能源署的数据，预计2025年全球电动车的销量将要达到1500万到2000万辆。那么也就是说，电动车的发展未来前景比较看好。那么在这里边呢，它就会有大量的充电桩的，就是刚才你提到的焦虑的问题。那么充电桩的建设，目前来看，全世界各个国家，尤其是像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各国政府，实际上在充电桩的设施上也加快建设步伐。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实际上目前来看，充电桩拥有比例最高的还是中国。那么根据国际能源署的这种预测，2020年全球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将达到950万个，那么其中250万个呢完全是公共的。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目前我们的高速上的发展的情况。其实电动车出行的时候呢，其实客户要特别要查一下你所走的路段到底这个充电的整个充电桩的布置是不是能得到你的这个完全的这个覆盖。通常我们大面积分析沿海地带、发达地带的整个的东部充电桩的数量还是比较多，那么到了这个西部稍微弱一些，但是也不是很弱。可以简单来分析，目前来看全国的高速公路的服务站充电桩最低最低是有一个3个单侧的 G45 大广高速公路的密云服务区，那么4个的也很少。这个3个它是很小，因为它的周边的还有很多的服务区有大量的充电桩，所以说它没有设很多。那么要总体来看，基本上平均服务区都在8个以上，都是双侧为多，也就是有些服务区达到了16个甚至20个。从服务区来讲，目前全国的整个的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充电桩并不是很少，还是可以的。那么这次面临的一个诸多的问题，主要是假期太特殊了，那我们这高速公路都堵得都走不动，而且的电动车现在出现大量的比例，它的充电的自身的特点必须得在那儿要1个小时，那么这1个小时那么一定会累积出来大量的电动车主在排队。其实我们不谈电动车的充电，正常的油车充电，如果是大的服务区，我们要加个油也不是很快，那么有的地方呢甚至排到20-30辆，这也很正常。但是呢它给我们的预期比较简单啊，可能我们充一辆几分钟我们就走了，所以说呢大家没有感觉出它非常非常的拥挤。可是电动车的充电最快，我们就说半个小时吧，半个小时你只能充到50%到60%，这还是充电桩的匹配跟我的车的匹配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所以在这里边啊，今年的拥堵还是多种因素造成，也就是说南老师说的电动车充电的特点问题，加上我们高速上这次的车辆大量上路的一个扎堆的一种形式问题，所以导致这次特别爆发出来了电动车在充电上确实有一些自身特点的难度。 的确哈，电动车有自身的这个特点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其实在9月底的时候呢，也有相关的这个数据的统计啊，包括一开始南老师也提到了，国内的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是将近700万辆，今年以来新注册了180多万辆，然后这个是去年2020年啊，就全年的1.7倍。所以其实我看到大家也讨论一个问题，面对这个节假日的这样一个情况哈，可能可以预料到，比如说有很多车会上高速，那么是不是应该有提前的这个预判？那么根据这个预判，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应急的准备？南老师，请教一下您。 是，就是咱们这个规划有，但是对于你这个规划带来的连锁反应，我觉得是估计不足的。就像最近看到一个数据，就是截止去年底，咱们新能源的保有量是492万辆，这个按照车均50千瓦时这个动力电池每年它充100次估算，全年的用电度呢测出是246亿度，那么按照这个国家能源局2020年的这个社会用电量呢， 这个电动汽车大概要占比到2.24%。那么以现在的这个高速度再发展下去，它是到2025年啊，提出来，新能源汽车的销售量要占这个汽车年销售量的20%。那么你即使很保守的估计到2025年，就说2500万辆，这是非常保守的了。年这个新能源车要占500万辆，那么再加上你这几年的存量，你包括这个服务区啊，这个小区啊，充电的细节你要去考虑，而且它要从这个更高层级的法规层面都要联动，去为这个汽车社会的这种转型和变化去适应。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北京啊，其他一些城市啊，过去很多这个汽油车去占电动车的充电桩的车位，后来呢，出台了相关的这个地方法规。那么你如果这样，那我就这个罚你。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的数量规划这个做得很宏大，但是呢，你的管理细节、服务细节、硬件细节这些如果做不到位，那将来会是一场灾难。 嗯，的确哈，刚才南老师也说到了哈，可能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应急的准备，而是应该有一个长期的、提前的这样的一个规划，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 国庆假期，不少新能源车车主自驾出行，可是充电难却加剧了行路难。据媒体报道，一位从深圳回湖南的车主在沿途一服务区充电加排队，竟然花了5个多小时。反称高峰期，新能源车主也排起了长队。不可否认，车流量陡增是新能源车高速公路充电难的一大原因，但是充电1小时排队4小时的尴尬依然值得反思。新能源车充电难的原因是什么？面对节假日如此大的车流量，是否可以做一些应急准备呢？里程焦虑一直是新能源车的软肋，小小充电桩一头是民生，一头影响汽车大市场，新能源车充电难的问题该如何解决？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清华大学的刘杰教授以及新华社记者、新闻评论员南琛老师参与节目的讨论。好的，那其实单从这个国庆来说哈，刚刚刘老师呢你也提到了，这个是一个节假日的特殊情况，其实可能节假日期间哈，这个高速公路上新能源车就多。刚才你也提到了，目前我们这个高速公路上的一些充电桩呢，这个数量是不少的。如果说为了应对节假日的这个充电，是否有必要建立起跟这个节假日车流相对应的充电桩？另外就是我们可能会想，高速公路上的这个充电桩，怎么建设它是更为合理的？怎么样来提高它的这个使用率，还有它相关的这个服务质量？刘老师， 其实就是说，还是目前我们在随着电动车的不断的保有量增加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我们的充电设施实际上也是不断的在扩展啊。那么我们目前来看，保守预计吧，2025年。目前的全球电动汽车它的发展量将达到1500万到2000万辆的时候，那么现在预测全球电动汽车的充电设施将增加至5000万个左右。当然这5000万里面包括了1000多万个公共的，还有一些商用的，包括一些启动一些私人的，那么总体上将要达到5000万个。也就是现在来看，目前的这种电动车的跟电动车桩的这个充电桩的比例，预计啊到2025年希望达到0.53:1，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或者叫做一个充电桩至少服务到2辆车，大概应该是这么个概念。我个人认为不会建成1:1的概念。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我们高速公路，就是比如说我们18个。那么如果18个是双侧的这种充电桩，就大的服务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应该是一倍的概念。那么现在有一个，就是你36个口，应该说跟我们油车相比，通常油车能够达到8个单充的，就是充加油，那已经算大的加油站，这已经多了很多了。那么它之所以造成这次的一个充电大家感觉的这么不方便，就是它的电池特性，它充电时间长，我不能几分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在未来发展当中，就是如果要想让我们感觉不到在充电很困难的情况下，应该是说在电池技术包括我们的充电时间这些方面要多下功夫但是在目前的电池的技术条件下，我们可以看到2020年 我们国家累计呢在42条高速公路就建成了2251座充电站，这个在世界上来说都是非常罕见的。9065个充电桩，服务里程就5.4万公里，那么目前占了全国高速里程的总里程的35%了。也就是说，我们国家这些年做的相关的一些充电设备的一些建设还是非常快的。当然了，现在目前来看，我们的高速公路充电主要是以80到160千瓦充电桩为主，那么这个也决定于你的充电的快慢。那么现在也开展了新的，包括240到480千瓦超大功率的这种超重装备的铺设，也就是未来的再进行充电桩的建设，超大功率的这种充电装置也会逐渐出现，也就是会大大缓解我们充电的时间问题。那么这个概念是在现有电池技术应用条件下我们能够尽量去解决，但我个人还是认为不可能做到1:1的这种概念充电桩的出现，因为这个也不需要啊。那么不管你的保有量多大，某一局部出现超大超多量的充电车同时来充电，那么肯定会造成拥堵。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啊，这次除了我们电池车的一些特点之外啊，大量的车在11在高速上聚集啊，那么造成了这次的这个情况，应该还是占主要一个原因。 刘老师提到了，其实我们也一直在做这个充电桩的硬件设施的配套的建设工作。但是另一方面哈，就是这次的事件呢又暴露出另外一个问题啊，可能就是关于这个服务质量的问题。因为我们也看到有相关的报道说，有很多地方的这个充电桩是有人建没人管，就是有一些会存在着这个损毁，然后可以说是影响了一些使用效率哈。那想请教一下南老师，比如这个高速公路上的这个充电桩的，比如维修方应该是谁？这个相关的维修以及服务应该怎么来提高这样一个效率？您觉得？ 他还是看这个，你比如是国网啊，是这个电桩的安装单位，他要负责它的质量、维修、保养等等。但是我个人感觉啊，目前他还不是说这个，因为你比如说坏了一部分，然后造成的这次车主这个大排队充电。那么他还是刚才刘杰老师说的，就是说这个如果说供和求的关系，它是局部这个特定的时间段。那么确实这个需求一下被放大了很多倍。大家过去啊，这个只要是这种7天这个高速公路免费啊，基本上会抱怨这个堵车，那是因为当时这个新能源车没那么多，这个矛盾啊没有这个暴露出来。但是现在呢，车的数量确实增加也比较迅猛，当局部的出现这种这个新能源车集中充电的需求的时候，这个矛盾我觉得实话实说，短时间它不是说出台一两个政策就能解决的。我个人建议啊，一个是充电桩的安装方应该及时的对其中一些，你比如说坏了的要维修到位，这保证它功能能够使用，这个呢只是它提高服务质量的一部分。另外软件上要做一些功夫，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电动车它同时也是智能车，车内的软件服务是很非常强大的，那么需要相关的这个有牵头的，你比如说那个我做这么一个软件，做这么一个 APP， 能够比较智能的给想远行的这个电动车车主呢进行行程和时间段的安排，这个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这个一些大的汽车公司啊曾经想做的，但是我个人感觉这也不是说某一个公司能够做的，它必须是你在一个高度上能够统筹协调各方面的资源，然后呢去给车主进行这种设计。你比如说京沪我想跑一次，然后呢提前预支服务区的充电桩已经满，那么你能不能帮我设计一个线路，就是我从最近的高速出口下去。那么刚才刘老师也提到，实际上这些沿线高速啊，它有一些这个小区啊或者什么也是有这个充电设施的， 对， 也就是说我能够稍微把堵在这个服务区里的这个时间换成我哪怕跑得远一点，跑个10几公里是吧，我去那儿充，就是像这些服务啊，我觉得这个空白现在都需要填补， 可能一方面需要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可能还是需要整个这个系统的或者是个网络的这样一个建立，来更好的来解决这个使用效率的问题。 对对， 好，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高速公路的充电的问题哈，那我们其实也来说说就是我们城市里头的这个充电的问题。这两年哈，这个社区充电的问题得到了一些解决，但是呢它依然是目前就是车主使用 用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场景，依然还存在着一些建装难的问题。其实就在九月底的时候，我们看到北京、上海、成都、南京很多地方呢，都出现了跟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安装相关的一个纠纷。很多车主是想安装充电桩，却是被物业公司拒绝了。当时北京还发布了一系列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案例哈。请教一下南老师，为什么这个社区充电桩的安装呢，依然会存在这么多的这个难题？ 充电桩进社区啊，应该推了我印象当中快十年的事儿，但是现在看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一个是每个社区啊，硬件先天的条件都不一样，有的老旧小区那确实是能够提供的充电的都是有限的。还有一些呢，最抢手的就是车位，在车位之上还要再附加这个充电的条件，那确实啊，也有的消费者他没有专有的个人车位，有产权车位，确实他在法律上会陷入争议，到底是物业公司拒绝对，还是说他的主张对，现在都有案例。我觉得还是要从长期啊，尽量从提高公共充电桩布局网络的密度，即使说小区里的物业确实提供不了我这个条件，但是家附近啊或者什么有这种公共充电位能够供我充电，而且充电服务呢它应该是有极高的灵活性。你比如现在对于真正充电的新能源车，它要免掉这个停车费，在你充电这个时间里的停车费它要免掉，那么也包括呢有一些光伏啊或者说风能能够清洁供电的时候，这个时间段新能源车去充电，你就要提供价格上的优惠，尽量的保证让绿电去循环。所以这些呢我感觉单纯比突破物业公司，因为现在确实物业公司也很难，有限的车位条件以及小区的电力硬件供应，你让他去突破这些障碍呢也不太可能。但是大的政策引导方向还是鼓励有条件的社区尽量多给业主们装能够充电的这个车位。 这个相关的管理办法可能要根据每个小区的情况不一样哈，在一个大的框架条件下来进行实地的这样一个摸索，可能需要双方的这样一个协调。好，刘老师。 从总体来看呢，更加理性化的购买电动车的话，首先就要看我的居住地、上班地点，或者说我要路过的地方是不是有比较合适的充电设施。刚才南辰老师回答的这个社区的问题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住的小区是不是有完善的充电设施，如果有那我可以买，路上我充不了我可以回家充。那么如果说小区没有，单位有，把我充电放在单位，那么我的单位如果也没有，小区也没有，但是在我上下班或等我经过的停留路段我也有充足的这个充电设施，我能够解决我的问题，那么我觉着你可以购买电动车。那么如果说没有，就不要盲目去买。那么在这里边呢，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当时建设小区的时候，刚才南老师特别提出来没车位，当时我们在建小区的时候是没有考虑的车位的，通常有地下停车场的小区都是后来兴建的小区，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规划设计当中他已经考虑到不能做到一户一车位，但是我能做到三四户或者一个车位，它能有一定的这种预留量。那么你如果没有车位，你的私人的充电桩就无法建设，只能看小区有没有公共的充电桩。那么公共的充电桩如果说也不方便，你没有地下车位，地上车位也不会多。那么我们通常可以看到有些小区到晚上下班以后那车都是非常拥挤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小区其实不愿意让车进来，其中还有一件事情，按照我们的消防规定，地下停车场通常不建议设立充电桩的建设，如果设立必须符合消防要求啊，贴着墙挨着进车口一系列的布置才可以。但是呢这种空间往往没有那么大，因为我们知道地下停车场一旦发生火灾它比地面停车场波及的影响还要大。那么第三个，小区建设当中周边小区的变压器的负荷是一定的，如果你要想建充电桩，当你少还可以，当你汽车多的时候，对于整个的电网的负荷是比较大，甚至超出了我们的变压器的负荷。那么这个时候我要更换主变压器，也就是说整个的小区这一片要更换新的大变压器。那么这就涉及到谁付钱，涉及到电网的负荷，人家供电局能不能同意啊，就是涉及到一系列原因。所以说现在的问题不是简单的说哎物业不让你进啊，其实国家有规定了，但是呢它有具体问题，那么它来怎么去负担这些东西。所以说这样的话会影响我们的电动车的发展。 但是在后续当中应该可以有一些分配。 嗯，一方面就是新能源车的这个使用人他是需要增强这种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的，另一方面呢肯定也是要发挥电力还有物业公司相互协调的这个合力哈，来解决刚才探讨了很多续航焦虑问题哈，可能从方方面面也涉及到了。那最后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哈，就是我们还要在哪些方面来持续发力或者综合发力，才能够更好的解决这个新能源汽车当前的续航焦虑问题，以及未来可能面临着更多的人使用新能源汽车带来的这个焦虑问题。 是这样，我觉得还是要未雨绸缪。我们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的保有的国家，也是这个增长最快的，各方面的政策现在都要为汽车社会的这种转型和变化做准备。我举个例子，就是欧盟啊，它最近这个想把手机的这些电器的这个充电接口统一，这个小的举动可能他测算一下每年就减少大概50000多吨这个电子垃圾。那么我们充电桩这个问题也是，就是说可能你要想在前面去怎么把国内各种资本技术各个厂家相关的这些东西要整合好。这方面呢我是赞成，就是要出台一些比较有远见的那么比较强力的政策。另外呢还有一个呢，我们智慧公路的这个建设要跟上。新能源车很多它都是智能车，那么你与之匹配啊，你这个公路智慧能力也要提升。目前这个杭绍甬高速啊在规划当中，可能2022年啊这个要服务于亚运会，可能它有这种设想，不光高速公路上铺光伏板，那么它能实现高速公路比如说照明啊信息提示啊用电这些，它是来自这个清洁能源转换的。可能将来还规划呢，汽车从这个上面电动车开过去，它能够利用无线充电技术进行电能的补充。像这些呢也包括刚才提到的充电桩，要有智慧的软件去管理，要能跟车主车上的智能的这个服务软件要能无缝的对接。这个未雨绸缪，这个还包括一层意思啊，就是说你要考虑到将来这个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它突破1000万辆之后，各种这个生产需要这个很多的这个稀土。那么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啊，叫这个决战元素周期表，还是很受启发。就是当我们光考虑用电环节减碳的时候，可能还要延伸一步去考虑这些稀有元素怎么获得的。如果说电动汽车保有量很大，那么你一定要去规划稀有金属你怎么去回收，然后更高效的利用。那么这也是这个节能减排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个2035的这个规划已经很宏大了，但是呢各个领域各个部门未雨绸缪要对接改变的细节还有很多。 未雨绸缪这个可能会涉及到前期的开发建设使用以及后期的回收等多个方面。好，刘老师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南老师说的呢我呢就不再重复啊，因为南老师说的很全面，甚至他都提到了电池的一些稀有的这个元素的这个获取啊，其实这也是个大问题。因为这电池的发展，不管你是什么技术，你所用到的材料那么都是从哪里所来，获得它的成本是多少啊，那么这个牵扯到我们的整个的未来的发展，包括你的资源获取，中国是不是很多，还是说你必须要进口，会不会有卡脖子问题，都是需要考虑的。我想提到的是，因为我们不管发展什么样的电动车，总离不开电网提供的电力。那么实际上呢，就为了电动车的发展，电网都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先进的一些分配技术。不管我们是用电高峰还是用电低峰，它给电网带来的压力，当车辆保有量少的时候，电网还能承担。但是当大量的上千万的电动车在出现的时候，对我们整个的电网的负荷将会造成重大的变化。也就在这里边呢，电网的分配技术包括我们的储能问题，刚才南老师提到了光伏。那么光伏现在就是我们不管是光电也好风电也好，你的储能储在哪里？那么我们都知道大量的风电技术为什么不能主要的并入到主电网，就是因为电流不稳定，那么会对主电网造成重大的冲击。那么相比之下，我更希望我的主电网稳定，否则造成损失不可估量。因此呢，风电也好，光电也好，水电也好，就这些电力的这个获取，在获取电力的方面要有大量的技术突破，和南老师说的叫未雨绸缪，未来怎么办。那么我们知道最近啊出现了拉闸限电现象，我们不管是什么原因，至少我们知道的是